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将第一次在太空跨年。 京城京市通州警方通报，6人因为违反疫情进出京管理措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国内方面，西安新增155例新冠确诊病例，张伯礼院士称，西安疫情可能1月下旬完全控制住。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周五晚9点敷面膜被批休息太早，合适吗？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0多万例，数千万人仍未接种疫苗，美国疫情继续恶化。 财经资讯，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出炉，股权投资又有新高地。 前沿科技，制造成本97亿美元，史上最贵太空望远镜发射升空。 旅游文化资讯，55位世界冠军唱响歌曲《我们北京见》，向世界发出双奥之约。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下面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国的空间站啊。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0:55，经历过约6个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达到72天。昨天晚间6:44，神舟13号航天员叶光富成功打开天河核心舱节点舱舱门。随后，航天员叶光富在昨天晚上的6:50，航天员翟志刚在昨天晚上7:37，身着我国第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驻守舱内的航天员王亚平配合地面操控机械臂，支持2名出舱的航天员开展舱外作业。 那飞天舱外航天服究竟包含了哪些新的功能？能够支持多久的航天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张万新的介绍。 我们这套服装呢，是一个2代的那个舱外航天服，然后它就是从功能上还是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载人航天器，最上面就是一个头盔，整个一个面窗，您看它实际上我们是4层的结构，2层是压力面窗，中间是充弹，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个防结物的作用。另外呢，最外层这是防护面窗，防护面窗怕它就是在作业过程中也难免有磕碰，可能会划伤，划伤之后它就影响视野了嘛，所以就把它这防护面窗，这是在轨能更换。滤波面窗是航天员根据就是阳照区和阴影区来放下和打开，就是阳照区相当于太阳镜，防止这个光线射入眼睛。它的每个关键功能呢都有了一个就是冗余备份，一旦主份就是失效了，然后备份可以继续工作，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我们每套服装生产出来研制出来之后要做很多实验，凡是有可能穿这套服装的人都要来试穿。您看这个整个一个上肢，它也是根据咱们的人的关节来设置的，它转动呢就用轴承。原来的服装呢就是1.65米到1.8米的人来穿着，然后还是比较大，然后现在呢是我们经过改进提升吧，就是这关节的小型化之后，它可以满足了一个1.6米到1.8米的人穿着使用。适体性越好，它的那个活动性能才能保障，就是人呢穿着它就 工作起来更轻松。 这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第四次出舱，与前三次出舱任务相同的就是在第四次任务当中的航天员将会抬升第三台全景相机。因为在航天器进入太空之前，航天器舱外的产品是紧贴舱壁的状态，所以在进入太空之后呢，就需要航天员出舱对这些科学设备进行一个调整，从而进入工作状态。 是，那这次出舱任务当中的全景相机将会被抬升300多个毫米，比以往抬升的要更高一些，主要用于观察航天器表面，包括太阳翼以及机械臂在运动过程当中距离太阳翼的间距的一些作业任务。 这次舱外活动，两人还先后完成了舱外作业点角限位器的安装以及相关功效验证、双人协物转移验证等任务，同时进一步验证了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浮、机械臂的功能性能，进一步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员协同以及天地协同能力，为后续出舱活动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双人协物转移验证是航天员乘组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我们来听一听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王春慧的介绍。 这个双人协物转移过程呢，看上去好像似乎是非常简单，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困难重重的。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个一边在操作一边在摸索整个的操作过程，两个人在探讨啊，是头对头还是肩并肩，什么时候你来扶着这个角限制器，什么时候我要抓过角限制器，挪一步还是挪两步，这一路上两个人都在商量。因为这一个路径上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脆弱的啊一些设施是需要去防止这个角限制器去磕碰它的，所以一路上他们是小心翼翼地携带这个角限制器完成了这个协物转移过程。 行，往上挪一个。好嘞。 这就是刚好明白， 尽量还是要采用头对头的方式。 好的。 一会儿你要抱着手啊，头朝下，头朝后，抱着手。 其实整个移动过程中，他们两个也在不停地商量位置啊。刚才那个翟志刚也在说，头对头是最好的。 曙光，双人协物转移已完成。 因为地面上进水下进行这个协物转移验证的时候，航天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地面上我们验证的时候两个人并排走。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飞行任务，也发现可能并不见得并排是最好的。 在这条录音当中，我们还听到了航天员之间的对话哈，听见他们的声音心里就特别踏实。用他们常说的那句话就是感觉良好。我们心里也真的感觉很良好。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呢，航天员乘组先后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试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的首次太空授课。 那实施舱外作业呢，正在成为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工作的常态。后续呢，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会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作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到来。这将会是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跨年。 那么明年我国还有哪些航天的大事件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介绍。 应该是充满期待，明年我们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明年我们有6次发射任务，当然明年首先是我们神舟13号乘组还将在空间站核心舱上面继续深厚工作3个多月时间。神舟13返回以后，我们将再发射货运飞船神舟14号载人飞船，然后再发射我们空间站的第一个试验舱叫问天，再发射我们第二个试验舱叫做梦田，完成核心舱的对接转位，形成我们空间站的一个3舱的构型，也就是完成我们中国空间站的建造。这也是中国航天的一个里程碑性的重要事件，将标志着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实验也好，应用的这个工作也好，我相信会为我们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北京先说一说12月25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1例。 确诊病例是中国籍，本月20号从意大利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经海关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之后，闭环管理送到了集中隔离酒店。23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4号转到定点医院，当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25号呢出现了发热的症状，综合检查结果诊断为确诊病例，已经对上述确诊病例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按照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违反进出京管理措施的案例。从11月17号开始，北京市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措施开始实施，明确规定14天内有1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的县市区的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 近日呢，某冷链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王某某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史且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潘某某等4人驾驶冷链运输货车从浙江省某中高风险地区到达北京周边之后，为了逃避防疫检查，由在此地等候的员工丁某某将始发地的司机藏匿在车中代驾进京，被通州警方查获。目前上述6人已经被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请广大居民朋友自觉地履行防疫责任，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对没有按照规定落实防疫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北京警方将会依法严厉打击。 再来关注一下小客车摇号。昨天上午呢，北京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约60万个家庭，270万名个人同持摇号。 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呢，共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其中配置家庭指标11665个，占比61%；配置个人指标7435个，占比39%；家庭平均中签率为1.93%，个人平均中签率为0.27%，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 我们再来关注工体西门将会再添一座停车楼。昨天上午呢，在工人体育馆西门立体停车楼，几辆小轿车鱼贯驶入。这座停车楼从今年9月份开始试运行，占地面积1235平方米，一共有166个停车位，辐射周边新中西街小区、东营房8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院。 以前呢，这里是一处平面停车场，仅有45个停车位，周边老旧小区平房院内的停车资源紧张，东直门街道将这里平面改立体，停车位增加到以前的3倍多。停车场采用简易自走式的停车方式，车主自由入库，停车方便，费用针对居民也是相对优惠。 东直门街道的实践呢，是东城停车治理模式的一种探索。2019年至今，东城区已经挖掘了9000多个车位，接下来还会深入挖掘区域内的共享停车资源，盘活闲置空间，适度建设停车设施，逐步缓解停车难题，助力文明城区长久有序美丽。 再来看，近日丰台区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揭牌，将推进南中轴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丰台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和千兆光网建设，提升居民提速降费获得感，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贡献行业力量。 丰台区计划从明年的1月开始开展为期1年的3-4-1 5G 网络攻坚行动。3-4-1呢，是指3个重点功能区域、4条重要的环路，涉及丰台的重点路段，还有1个重点区域的 5G 基站，力争明年年底之前实现重点区域 5G 网络信号覆盖的任务目标。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先说一说国内疫情防控。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本土病例158例，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 昨天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控的最新进展。12月9号0点到25号的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85例。从23号西安升级防控措施以来，连续3天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分别为49、75、155例，大部分都是在升级防控措施之前感染的。 元旦和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和聚集频繁，针对目前疫情形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对此呢，张伯礼院士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抗疫持久战到了关键时期，大家再坚持一下，尽量减少流动，原地过年。特别是冬奥会要来了，我们还是要营造好一个很好的氛围，迎接冬奥会，把中国这种好的形势坚持下去。 目前呢，西安的疫情形势严峻，拐点何时出现呢？张伯礼院士表示，预计到一月中旬，西安疫情能够得到阻断，下旬控制住完全有可能。 冬季新冠肺炎与流感等疾病的发生风险较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呢？张伯礼院士说，依然是坚持保持社交距离，勤通风，勤洗手，戴口罩。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好，不要熬夜，多喝水，不要这个高粱厚味，不要大鱼大肉天天吃。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上周末呢，2022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全国一共有457万考生报考，首次突破400万人的大关，比2021年增加80万人，其中有154000多名考生是在北京参加研考的，创下了历史新高。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60%学生表示因为想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根据统计，2019年每100名就业者中就有1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用人单位对从业者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最近呢，央视转载报道了一个网友向某财经博主的匿名投稿，这篇匿名投稿呢引起了众人热议，说的是某证券公司的一名固定收益部的员工被处罚，原因是这名员工周五晚上9点在家敷面膜，被领导打微信视频随机抽查的时候给发现了，被认为太早休息，于是遭到了点名批评，罚抄材料。针对这件事呢，这家证券公司发布了声明，说是随机打视频电话抽查的内容失实，相关部门不存在微信视频抽查员工的行为，是同事之间在通话时当事人顺口提及在敷面膜的。而对于发现敷面膜而被处罚一事呢，公司表示相关部门有在每周五进行业务盘点的惯例，本次盘点工作在沟通上确有不妥之处，公司已要求该业务部门领导牵头进行整改，同时公司也在内部展开访谈，避免其他部门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说声明澄清了视频抽查行为，但是呢，在下班时间安排员工开展业务工作并被处罚却是事实，无论处罚内容是什么，都不能够掩盖这种对员工休息权于不顾的企业制度，这不仅有违反劳动法的嫌疑，也不是一家现代企业应该有的管理方式。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别说九点，我觉得下了班以后的时间就都是自己的了，你凭什么要求我几点还要向你汇报工作，还要学习，还要怎么样？下完班以后不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吗？我难道连这点自由都没有吗？我觉得真的现在是活久见，这种东西你公司难道说跟我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就规定我应该每天几点休息吗？我超过10点休息你会扣我钱吗？我如果说12点以后再休息你会给我算加班吗？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的，这种部门我觉得他不管找什么样的借口，首先你都违反劳动法，第二就是你存在太多太多不合理性了。 员工为公司创造效益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与此同时要保证员工的健康休息时间，员工应该在有效的时间内为公司创造最高的利益价值，公司和员工彼此相互成就，相互成长。 我觉得这一则新闻它的报道如果属实的话，那这家公司用这种方式去监管员工下班之后的时间的话，确实不太得当。不是说我下班了之后我就完全不能去触碰工作这一块，但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时间里面，我可能有权利以我自己舒服的方式，无论我是敷面膜也好，我是怎么样也好，去完成我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去强调形式是什么样的。 首先这个员工这个行为上是否适当，当然跟公司内部的规定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所谓大众人的一种 大多数人认知的一个情况。他们可能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种人家在私下时间里边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 OK 的，但是公司角度他有可能会觉得我们既然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做一些跟同事之间沟通啊，需要打视频电话等等一系列这种事情，可能就需要你牺牲一下你的一些私人的时间空间和原本是在私下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有点太牵强了。首先第一，人家在家敷面膜没在公司敷，而且不管怎么样，他即便在单位敷，人家只要没耽误工作，我觉得你也不应该说人是休息了，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所以这事儿就不是这个论法。我觉得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想成长的话，不是把目光盯在这些小事情上，关注小事情，这些领导永远使这家企业前进不了。 我觉得公司如果安排加班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无可厚非。但是呢，这种加班应该是在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下，就是合理的进行，而且应该是双方协商好。然后像这种就是公司让这个员工回到家之后做的这些什么业绩考核，那还是加班，而且还管到人家有没有敷面膜上来，那就管得太宽了，就已经不合理了。 某种程度上，敷面膜与加班并不完全对立。敷面膜的同时可以看报告、写材料，可以线上与客户沟通、拓展业务，而且是节省时间的操作。公司对此进行处罚，虽然警示了其他人，但也造成了紧张的气氛，缺少人性化关怀。而且呢，公司应该考虑一下加班是否必须，是否做好了员工休息权的保障。加班应该有加班费或者给予调休，这都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是对劳动者群体利益的维护。从长远来看，也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积蓄着人力资本。现如今呢，很多企业都存在着畸形的加班文化、走味变形的惩罚。敷面膜事件反映的或许只是一家公司某一个部门的问题，但是从部门领导对处罚的点评语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周五晚上九点在家敷面膜与工作业绩挂了钩，员工要知耻而后勇。这个表达让我们觉得，在这位领导的眼中，员工在下班时间没有拓展客户，而是在家敷面膜，被认为是耻辱的事情，这样的认知是不对的。激烈竞争环境当中，每家企业都面临着企业发展、工作业绩的压力。一些用人单位把增加劳动时间作为对冲压力的一种方式，在逐利的过程当中越过边界，忽视了对员工基本权益的保障。可是如果总想着让员工创造价值，却忽视了员工们的权益，那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恐怕很难调动啊。高压抢夺员工的空闲时间，少给不给员工生活的空间，最终损害的还是企业自身的发展后劲儿。最后呢，也提醒一下这家公司啊，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3个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且呢，不强制员工在公司加班，让员工在家加班，公司也是需要支付加班费的。希望公司明确相关的制度，不要以绩效考核为由变相加班，迫使内卷才好。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月色正朦胧，雨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事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嗯，全工，哎呀，我们挺过了一个寒冷的周末哈，今天来到了周一，请问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清晨啊，南郊观景台的最低气温是降到了-10.3度。现在快8点了啊，中心城区的气温啊，普遍上升到了-4到-6度，这比前几天呢暖和多了。 嗯， 但是呢，像有些公园，像天坛公园，现在还在-10.9度，也毕竟啊是暑九， 嗯， 大家上班上学啊还得注意保暖。那么今天白天呢，天空依然晴朗，阳光充足。随着冷空气的远去啊，气温会迅速的回升。到了下午，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到5度。这个中午以后就是暖阳高照的好天气了，所以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 嗯，就是早晚还得挺着， 对， 中午稍微好一点啊。那全国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从天气趋势来看啊，从今天一直到周末啊，北京都是啊晴朗的天气，气温呢会呈现小幅下滑的走势。尤其周二夜间的后半夜到周三的上午啊，还有冷空气影响，风力可以达到3到4级。所以呢，周三白天刮着风啊，感觉比较寒冷，最高气温呢在4度左右。到了周六啊，就是新年的第一天了，北京啊又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在5度。那么2号周日啊，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度左右。这两天最低气温都在-7、8度。不过相比前几天的气温啊，这个降温幅度不大，也没有雨雪天气打扰，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年前这几天包括新年假期的天气啊，会在晴朗与平稳中啊度过。孙长， 嗯，好，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 好，我们再来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为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呢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3天京城无明显降水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8点钟的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领域，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0多万例，数千万人仍未接种疫苗，美国疫情在继续恶化。 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年唯一出国访问安排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财经资讯，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出炉，股权投资又有新高地。 前沿科技价值约100亿美元，人类史上最强望远镜升空。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明年1月10号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55位世界冠军唱响歌曲《我们北京见》，向世界发出双奥之约。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全球疫情。连日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欧美国家快速传播，多国单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截至北京时间26号6:30，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79亿例，累计死亡病例541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6699例。 数据显示，法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俄罗斯、波兰、乌克兰、越南、墨西哥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蔓延，美国目前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已经超过了夏季德尔塔毒株感染高峰时期。数据显示，24号，全美新冠病毒新增确诊达到27万271例，创下今年来最高纪录。现有超过6.9万名人因为新冠住院。25号呢，虽说确诊人数有所下降，但是新增死亡人数2419例，比前一天多了1倍还多。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病例激增，对美国的航空业产生了直接影响。截至25号，假日期间，美国约有1700个境内外的航班被取消。可是呢，年底将至，美国民众计划出行的热情却依然不减。据统计，24号，全美共有超过170万人次通过机场的安检出行。明年1月2号之前，美国将会有超过1.09亿人计划乘坐飞机、火车或汽车出行。这一数字比去年增长了34%。 目前呢，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型毒株，蔓延到美国全国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卫生专家警告称，由于数千万美国人仍未接种疫苗，美国疫情形势还会继续恶化。对于美国政府早前宣布向美国医院和家庭提供5亿个，新冠检测盒的措施，那专家批评相关的防疫措施太少太迟，没有办法遏制住确诊病例数的激增。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当地时间25号，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突破了10万例，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目前正处假期，众多法国民众响应了政府号召，纷纷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以便进行家庭团聚和聚餐等活动。因此呢，检测数量比平时也是明显增加，导致排队。检测结果在线发布平台还出现了拥堵，不少人无法立即取得检测结果。 为了遏制病毒传播，法国官方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再度召开疫情应对会议，总统马克龙将主持会议。会议计划确定疫苗通行证取代现行的健康通行证的相关法案，并且呢，将决定是否出台进一步的管制措施。 俄罗斯卫生部长莫拉什科上周末说，俄罗斯境内呢已经出现奥密克戎毒株的本土感染病例。目前，俄罗斯境内已确诊41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16名患者已经康复。俄罗斯卫生部专家委员会正在制定新的方案，以预防和治疗由奥密克戎毒株引起的新冠感染。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洲的情况哈。日本京都府25号新确认4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其中3个人没有海外旅行史，感染途径不明。目前日本政府已经表示，将在确认奥密克戎毒株本土传播的地区，对有意愿的人实施免费检测。 韩国方面，韩国防疫部门通报，25号呢，韩国新增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有81例，创下这一毒株在韩国爆发以来单日感染病例的新高。其中啊，多名患者感染途径不明，引发人们对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社区传播的担忧。 韩国防疫部门的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就警告称，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播，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的流行毒株。同时呢，韩国还发现多例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之后仍然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这使人担忧，接种3针疫苗可能都不足以防范这一毒株。 印尼卫生部发言人西迪25号说呢，印尼已经发现了19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大部分是从土耳其到访的境外人士。西迪说，事实证明加强对入境人士的检测非常重要，早发现早确诊才能够尽早的采取措施。 再来说一说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唯一出国访问安排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俄方计划明年在国内举行一系列的国际级会晤。 本月23号在莫斯科进行的俄罗斯总统年度记者会上，普京也力挺北京冬奥会。他表示，体育和艺术一样，应该使人民团结起来，而不是在各国人民之间制造问题。当体育失去其基本价值时，将会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危害。 多名阿富汗官员近日证实，阿富汗塔利班正与来自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联合代表团磋商运营喀布尔国际机场的事宜。 土耳其外交部长此前说，土耳其和卡塔尔可能会在阿富汗联合运营5座机场，其中包括喀布尔机场。23号，一个由卡塔尔和土耳其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本周他们将会讨论联合运营国际机场的具体操作细节。 眼下阿富汗只对部分国内航线和运输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或撤离人员的国际航班开放领空。如果土耳其和卡塔尔与阿富汗方面达成协议，那么所有阿富汗国内和国际航班将得以恢复。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并控制了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匆忙组织在阿公民撤离。撤离过程当中，喀布尔机场的跑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塔利班指责美军离开前毁坏喀布尔机场的设施。卡塔尔、土耳其等国随后派遣了技术人员到达喀布尔，帮助修复机场设施。 再来关注英国女王。当地时间25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圣诞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热议。她罕见地谈及自己的生活，吐露个人感情，深切悼念了离世不久的丈夫。 英国女王在讲话当中表示，圣诞节本应是阖家欢庆的日子，但对于在疫情中失去至亲的家庭而言，今年的节日令人心情沉重。她本人对这种心情也特别能理解。女王深情地表达了对菲利普亲王的思念，称家里没有她，感觉就像失去了一个熟悉的笑脸。她说，十分想念丈夫调皮又好奇的眼神。多家媒体发现，女王25号佩戴的蓝宝石胸针，正是她与丈夫新婚蜜月时所佩戴的那一枚。 除了哀悼和缅怀呢，女王也鼓励民众将节日传统传承下去。她表示，自己所处的大家庭仍然是快乐的源泉。仅今年，她就迎来了4名重孙辈孩子的降生。不过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称，女王对于闹出走的哈利王子及夫妇，还有因为性丑闻身败名裂的安德鲁王子绝口不提。 受到疫情的影响，英国王室今年的圣诞节过得略显冷清，往年的节前午餐被女王取消。另外呢，她今年也没有按照惯例前往桑德林汉姆的王室庄园庆祝圣诞，而是选择待在温莎城堡。25号，温莎城堡还出现了险情，一名手持武器的19岁男子试图闯入，被警方制服之后逮捕。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得特赦，将在12月31号出狱。他的胞妹朴槿玲上周透露说，朴槿惠的牙齿状况恶化，无法咀嚼食物，原来只能喝粥，但是呢，得知被特赦之后，当天就要了一碗软米饭。他恢复健康的意志变强了，希望以健康的状态站在国民的面前。 目前朴槿惠在韩国首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24号，韩国法务部宣布，为了促进 国民团结对他进行特赦。当天朴槿惠回应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做出该决定，对此深表谢意。他表示自己会专注于治病，并且尽快向国民亲自致谢。 朴槿惠现年70岁，2017年3月因为卷入亲信干政案被刑拘，那么已经被羁押近4年0.9个月的时间，他是坐牢时间最长的韩国前总统。他近来呢健康恶化，除了肩膀和腰椎疾病等痼疾以外，牙齿也无法咀嚼食物，只能喝粥或吃炒面。由于精神状态不安，还曾在精神健康医学科接受过治疗。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马冰清。冰清你好。 好的，主持人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分析一下美元指数近期的走势。 好的，那么受美联储近期政策落地还有市场情绪回暖的影响，12月以来美元指数维持震荡走势，上周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目前交投于96.1附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未来或将震荡回落，主要有以下3点原因。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下半年以来，受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不断增强，美元指数进入回升通道，率先转鹰的货币政策支撑美元不断走强。12月利率决议也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美元指数冲高回落，显示出市场已经对未来加快加息充分定价，鹰派政策对于美元的支撑作用在逐步减弱。那么第二，从疫情发展来看，更多的研究表明奥密克戎整体风险相对可控，疫情担忧缓解。那么未来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率的提升，投资者或将转向风险较高的货币和资产，这也将拖累避险货币美元的表现。那么最后呢，从数据方面来看，上周公布的美国3季度实际 GDP 中值增长2.3%，大幅低于2季度的6.7%，也反映出了在疫情反弹、供应链紧张、财政政策刺激逐步减弱的背景下，经济复苏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那么虽然近期疫情担忧情绪有所缓解，但是供应链中断危机的解决尚需时日。那么叠加拜登的1.75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进程受阻，美元指数或将继续承压。那么技术上看，日图显示布林带收口持续变窄，也预示着美元指数窄幅震荡的走势不会持续太久。短期内重点关注95.5一线的支撑力度，若跌破该位置，后续震荡中枢可能逐步下移。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英镑近期的情况。 好的，那么上周受美元走弱和英国央行加息的影响，英镑对美元的汇价震荡走升，连续4个工作日上涨，突破了1.34整数关口，目前交投于1.34上方。那么近期英镑走强，主要是受到英国央行加息和市场情绪改善的双重影响。从英国的基本面来看，11月 CPI 同比增幅为10年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应对超预期的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在12月的利率决议上出乎市场预料，决定加息15个基点，将关键利率提高至0.25%，也是成为了疫情以来首家加息的主要央行。那么鹰派政策支撑英镑走强。那么疫情方面，虽然英国每日的新增病例数据居高不下，但是近期英国一项研究也表明，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住院和重症的概率较低，市场情绪好转，英镑获得提振。不过呢，如果疫情持续恶化，可能会导致英国重新实施封锁措施，这也将拖累经济复苏进程和英镑的表现。此外，英国和欧盟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也将成为拖累英镑走强的扰动因素。那么技术上看，日图显示英镑对美元汇价已站上20日均线， MACD 红色动能柱增强，且底部呈现金叉态势，显示出英镑仍有上行动能，上周已突破1.34整数关口，进一步可看向1.35，若突破未果，英镑对美元将延续震荡走势。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36.92，欧元721.28，英镑853.9，日元5.5639，澳元460.79，加元497.15，瑞郎693.41。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冰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好的，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周财经热点，其中包括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出炉，股权投资又有新高地，央行表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近四成直播带货商品经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浙江省消保委约谈五大平台等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优化出口信保、承保和理赔条件，培育离岸贸易中心城市，扶持中小微企业，促进外贸平稳发展。24号，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川渝两地方政府印发《城域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明确七项任务，包括优化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等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到2025年，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成。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4号召开会议指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24号，证监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满足合规要求的架构企业备案后可赴境外上市。24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向社会公布了去年交强险经营情况，交强险承保机动车数量3.01亿辆，保费收入2270亿元，保障金额43万亿元，交强险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浙江消保委23号发布消息，今年双十一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体查。总体情况是，近四成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体查发现，个别主播存在夸大宣传，用绝对性广告语拿其他平台做比较，少发漏发、发错尺码、宣传与实物不一致等。另外，生鲜产品发现缺斤短两问题。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20号公布了对网名叫薇娅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追缴税款和罚款共计13.41亿元。有数据显示，今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扩大到了2万亿元，而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活跃主播人数就超过了40万人。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证券日报昨天报道，近期呢，北京二手房待看量和客源量全都有所回升，前期持观望态度的客户也是陆续出手，二手房市场需求热度较前期有所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呢，不仅北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上海、深圳、广州、郑州等在内的多个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出现了大幅上涨。那结合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多地二手房成交量已经止跌回升，部分城市甚至呈现出了连涨的态势。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徐小乐表示呢，受益于信贷环境改善，当前二手房成交量出现了明显回升，预计后期房地产市场信贷环境会进一步改善，部分城市的房贷利率、放款周期仍然有优化的空间，这将会进一步促进市场成交在今年底明年初企稳回升，而价格呢，在交易量回升之后也会逐步止跌趋稳。 除此之外，从成交周期来看，房源挂网到售出的时间也得到了明显的缩短。北京市某大型房产中介机构门店经纪人向记者介绍说，最近成交的一套房挂牌20多天就卖出去了。目前呢，房源挂网后大概3个月到5个月就能够成交，总体上比之前那是要快了很多。 其实从数据上，上面这个言论也是获得了支撑。据统计，经历了环比数据连续7个月下行之后，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在11月份迎来了首次环比上涨，还出现了连续多天单日网签量突破600套的情况。截至12月22号，12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达到9637套，预计全月 会在 1.3 万套到 1.4 万套之间。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预计，市场在2022年的一季度有望逐渐企稳，一二线城市会率先走出低迷。 临近年关了，那酒企呢迎来了它的销售旺季，纷纷涨价。其中呢，顺鑫农业近日公告说，计划对部分牛栏山白酒产品价格进行调整，调价幅度在每瓶20到50元。而在此之前呢，舍得酒业、喜酒、口子窖等白酒品牌也先后宣布提价。业内人士分析，那白酒行业春节旺季打款期已经开启了，节前提价将会持续演绎，旺季开门红确定性持续增强。 据了解，进入12月以来呢，白酒提价预期逐步升温，并且不断的兑现。华创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欧阳宇表示，白酒跨年行情以茅台提价预期为起点，并且逐步催化展开。目前酒企回款反馈积极，奠定了现金流开门红的基础。来年一季度的爆出的业绩确定性现在已经非常高了。 接着我们来关注大热的元宇宙啊。2021年下半年，元宇宙这个词儿迅速窜红。就在很多人都没搞懂这是啥东西的时候，一些元宇宙平台上的虚拟房产、虚拟土地项目悄然受到热捧。那国外甚至出现了几十万乃至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价格直逼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 哎，在国内呢，上市公司天下秀开发的元宇宙 APP 叫红宇宙，虽然说还在内测阶段，但是啊，有一些用户呢已经开始在第三方平台叫卖平台内的虚拟房产。在12月中旬，这款 APP 当中顶级房产项目在闲鱼上转让价一度超过10万元。 虚拟土地的价格如此之高，让人啧舌呀。要知道，国外动辄几百万美元的虚拟土地，足以在中国一线城市就买下一套位置还不错的豪宅了。即便是红宇宙之上这个总价呢并不算昂贵的房产，外界也会有质疑，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啊？ 是啊，它是个虚拟地产，又不是说真的能盖房子。 专家说了呀，专家说元宇宙它是新一代互联网，本质上是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的产物。在这个数字世界当中，数字地产是生活空间搭建的基础，可以用于展览、品牌展示、娱乐、商贸、举办会议等用途。相当于你网上开个网店，你是不是也得需要一个虚拟地方？ 是这个我倒真的可以理解，就是他们都说我们的数字资产其实是很值钱的，就每个人的朋友圈他的微博、他的抖音啊、快手这些发布的内容其实都非常值钱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 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是吧？ 民生证券现在都有元宇宙首席分析师了，这位老师叫马天一。我说一证券公司现在真的肯定 你好好说人叫什么， 派出对啊，马天一， 对，你先跟说清楚人 艺术造诣的艺哈。他介绍说传统地产与元宇宙中的虚拟地产其实有相同点，二者都具有价值，和传统地产的逻辑是一样的，地段配套这都是地皮价值的驱动因素，虚拟地产价值形成的一个核心要素依然是稀缺性，只不过呢，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这些词被换成了内容啊，带引号的内容。在未来，元宇宙地产可以用来租赁出售，虚拟地产服务商呢，可以通过出售房屋服务来创造收入。 不难发现呢，虚拟地产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啊，是从传统地产延伸过来的一种商业逻辑和消费需求，但同时也得看到啊，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最大的风险在于，虚拟地产依托于它所在的虚拟平台而存在，如果说未来这个平台因为某种原因消失了，那虚拟地产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但现实中的房子或者地皮可不会这样。 是的。此外啊，虚拟地产目前既没有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规范的管理，也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不确定性较大。现实中的地产是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的资产，因此呢，当前虚拟地产它还不具有长期稳定性，投资者真的要理性看待呀。 对，专家还提示说了啊，当前的这个元宇宙的应用还处在极早期，所有号称元宇宙概念公司都不一定能够跑完全程呢。所以说，包括数字地产在内的数字资产都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不适合个人盲目投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红宇宙，是吧？它在经历了一个价格高峰之后，目前虚拟地产的价格已经大幅缩水了，不少虚拟炒房客就这样被套了。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近日啊，有网友晒出三只松鼠2019年10月份的一个产品宣传海报，因为海报当中模特它是眯眯眼儿、厚嘴唇啊。反正就不是那种大眼睛那个薄嘴唇的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我们想象当中那种特美的那个美女，有不少网友就认为三只松鼠在故意丑化国人，这个事还在微博上引发了争议。 对此呢，三只松鼠昨天发布声明说，经查呢，这一系列产品于2019年10月上线，页面中模特是中国人，她的妆容全都基于个人特征打造，没有刻意丑化。对于网友由此产生的不适感，三只松鼠呢深表歉意，目前已经安排排查公司其他产品页面，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确实啊，针对这个事件，网友们两方观点认为都有，有的就是说确实厂家存在问题，还有网友说就不就是个妆容吗，没必要上纲上线。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来关注深空探索领域啊。北京时间12月25号晚上8:20，在世人瞩目之下呢，数千名科学家与工程师花费20多年精心设计与建造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终于发射升空。 据介绍啊，这部望远镜拥有18片一尘不染的镀金主镜片，5张薄如蝉翼的聚氙亚胺隔热罩，工作温度低于到-223摄氏度，制造成本高达近100亿美元。此外，它还是人类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大、最复杂、最强劲、最具想象力的太空望远镜。 哎，好，你听着这些强调的， 颠覆我们的认知。哎，这开了眼， 一尘不染的镀金主镜， 这开了眼界了。 确实了不得啊，97亿美元啊，这造价。随着韦伯的升空，它将会替代年事已高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与专注于可见光波段的哈勃不同，韦伯呢，它可以看到波长更长的中红外波段，同时具有着更高的灵敏度和分辨率。此外，韦伯的观测能力与哈勃相比也是有巨大的提升。哈勃需要16天才能捕捉到的图像，韦伯呀，短短7个小时就完成了。 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不是？ 对。都得卷起来。随着整体的升级，韦伯将化身成一部时光机器，除了可以看到130亿光年之外的宇宙呢，它还可以观测宇宙第一批天体的形成和演化，揭示宇宙久远的历史。另外，韦伯还可以通过观测遥远的原始星系，确定星系是如何演化的，这对我们反思太阳系如何形成和演化有着建设性的意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为了进一步促进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的规范化，11月24号，北京市医保局印发了《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新政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实行。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解读一下。 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有哪些重要意义呢？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对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申请签订医保协议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并明确了协议签订的基本条件和流程。 而且医保行政部门、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非常清晰，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是协议的主体，医保行政部门对定点申请、专业评估、协议订立、协议履行和解除等流程进行监督。 办法明确，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落实医保有关政策规定，按要求向医保经办机构报送信息，为参保人服务，同时应当配合医保经办机构开展医保费用审核、绩效考核等。 办法还明确，医保的经办机构要按照协议约定提供经办服务，开展费用审核、绩效考核等，明确了协议主体的违约责任，提出了协议终止和解除的具体情形，有利于促进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保证医保资金安全，也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定点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区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说一说来自铁路部门的昨天的消息。2022年1月10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96对，增开货物列车65对。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客货列车开行总量分别达到5231对和10606对，列车开行结构不断优化，客货的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 调图呢，会充分运用新增动力集中动车组、达速线路等资源，有效地增加旅客的运输能力。运用新增动力集中动车组25组，在北京到哈尔滨、唐山到曹妃甸等14条既有的普速线路上，增开动车组列车35对。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旅客列车车票将在12月27号起陆续开始发售，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也可以关注各地的铁路部门发布动态信息和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这两天的气温比较低啊，湖面都开始结冰了。 对呀， 但是这个水面冰冻时间还短，冰层是很薄的。我们看到有些心急的市民已经走上还没有开放的冰面去玩耍嬉戏了，真的提醒大家，这是很容易引发意外的。 对，虽然说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也在沿岸设置了多处醒目的提示牌和告知书哈，提醒游人啊，冰雹危险，请勿上冰，并且呢，违规滑冰的这些法律后果也都告知公众，在沿岸还设置了一些围栏。可是就是在什刹海风景区的后海海南岸，依然有些人穿着冰鞋在刚刚结冰的湖面上滑行嬉戏。 根据相关规定，露天冰场冰层需要达到15厘米才能够对外开放，因为当冰层达到这个厚度的时候，承载能力才能满足成年人上冰，而冰面的承重能力用肉眼也无法观察，在冰面上嬉戏真的存在很多风险，提醒广大市民要遵守规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要到没有开放的冰面上去玩耍。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奥运歌曲《我们北京见》MV 昨天发布。这首歌呢，集合了叶乔波、邓亚萍、全红婵等55位我国的世界冠军，向世界运动员发出了双奥之约。 怎么评价这部MV 呢？就是它的含金量极高。 你一说到金就特别高兴。 对，这比那个金还让我高兴 呢。 那个是一尘不染的镀金的什么镜片，这个就全都 是镀金。 全都是金牌啊！ 对对， 55位冠军都来演唱这首歌。作曲呢是王平九，作词王平九，常石磊制作并作曲。用“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短短10个字，表达中国14亿人的这样的期盼和梦想，算是表达出我们的心声了。 对。 祝福北京冬奥会。 再来看看这个跨年晚会的消息啊。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官宣了第二波阵容，包括迪克牛仔、丁真、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巩俐娇、黑豹乐队、鞠婧祎、李玉刚、东京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冠军孙一文、吴宣仪、徐海峰、张碧晨、东京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张佳琪、张强、短视频博主张同学等文体名人将会加盟 啊。张同学都来北京卫视了。张同学他是我老家人。 哦，是吗？ 是的，大石桥的嘛。 哎， 好玩。 老张家齐聚了。 可以说真的，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就是星光熠熠啊。在此前一天官宣的首批阵容当中，已经有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反诈宣传员老陈、首位滑雪比赛世界冠军郭丹丹、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李佳君，还有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李妮娜，还有李荣浩、朴树、秦海璐、周深等等文体名人。据介�绍，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会在31号晚上7点半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哎，再来看演出方面啊，一座烤鸭店反映出世间百态、五味人生，一部京派戏承载了风土人情、智慧哲理。从24号到明年的1月9号，北京人艺2021年压轴大戏《天下第一楼》再次开门迎客。 作为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看家戏，《天下第一楼》呢，到今年已经上演了33年了，累计演出500多场。作品以幽默智慧的台词和满台鲜活的人物，写尽了人情冷暖，参透了人世沉浮，让这部戏从1988年上演至今，历经几代演员长演不衰，成为文化交流的一张金名片。 本轮演出呢，由王雷、雷佳、袁宇等一众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每个人坦言自己是站在了巨人肩膀之上再出发。因为有了前辈的塑造，青年演员们能够触碰到、感受到更多的人物细节，同时呢，新的演出也让这部剧有了更多的时代融入。 2021年即将过去啊，我们盘点一下今年有2部50亿以上体量的电影。在疫情之下有这么大的票房很难啊。 那当然， 长津湖和你好李焕英包揽了全球年度票房的前2位，其中长津湖呢更是突破了57亿，时隔4年打破了战狼2的票房记录，给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那统计数据显示呢，目前全国银幕数达到81317块，巨型银幕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电影票房榜的前5位全都是国产片啊。这个榜首的长津湖票房超过了57.44亿，过去5年中国电影生产总量超过4000部，观影人次超过80亿。 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网剧方面，由林心如担任总制作人及主演的悬疑剧《华灯初上》第2季30号会上线播出。光日式酒店的女子们会继续寻找杀死姐妹的凶手。剧中的霍建华和林心如这回还有对手戏呈现。 华灯初上全剧呢共24集，分为3季。第一季前8集呢在11月26号已经开播了，它讲述了罗宇农、苏庆怡这对情同姐妹的好友与其他姐妹相互扶持，而又在台面下情爱纠葛宛如宫斗的故事。 张雨健、梁洁等主演的网剧《热血神探》26号起会在芒果 TV 全网独播。故事呢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南国降城，捕头孔雪莉和五座方洞不畏邪恶，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装神弄鬼的黑暗势力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揭穿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最后来关注我们台自己的活动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演出门票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 北京时间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2021即将过去，这一年发生了不少大事。打开时光的留声机，你会听到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神十二、十三发射升空，祝融号踏上火星征程，北交所开市，中国资本市场开启崭新一页，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常态化疫情形势的防控之下，有很多人默默奉献，为人民的健康织起一张防护网。我们将目光投向2021年标志性事件下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记录下2021年的时光侧影。请听我的2021。 时光留声机，我的2021。 我叫杨鹏，我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也是北京市级流调组的组长。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想用一个字，忙。忙到什么程度呢？我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工作状态。 我说您让他立刻出来上一个空旷的地方，等着后续有人联系他，不要让他再去市场。 您现在呀已经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了，您别回家吃饭了，又得跟别人接触了，对不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现场除了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就是匆匆的脚步声。发布会上不到百字的信息背后，可能来源于流调人员上千通的电话，没日没夜的摸排。市级流调组组长杨鹏说， 因为赫尔塔是特别快，潜伏期特别短，而且传播能力特别强，它的疾病再生数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是以传统这种技术密切调清楚，那真是赶不上病毒的速度，我们真是要跟病毒赛跑。所以我们既要排得快、调得快、控得快，你只有做到这种三快，你才能把这个赶上这个病毒速度。 杨鹏比喻，如果之前寻找新冠密接的速度按小时来计，德尔塔的密接必须以分钟计，要赶在病毒传播前找到密切接触者，并封控他们曾经去过的高危场所。昌平疫情时，杨鹏从单位直接去了昌平现场，20多天没回家，8天没刮过胡子，也没带换洗衣服，每天极少的睡眠时间，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调查出的线索中寻找隐藏的风险点。从2020年第一波疫情到现在，他已经习惯了疫情的节奏。 因为来不及，我爱人去有个大的那个快递包给我寄来，3点多刚刚要休息，5点多吧又忽筛阳性。紧急又开始调查，我们都是在连夜作战，有的队员就是一天都吃不上饭，到现场去排查这个风险点。 想要帮助被调查者回忆起过去14天里每个小时都做了什么，跟谁接触过，并不容易。这其中最基础的功夫就是问，不厌其烦的问，事无巨细的问。流调组的工位医师田一回忆，有一位确诊的老人，多次调查都找不到传染来源。田一怀疑是与老人同小区的另一位确诊患者感染所致，但老人多次否认， 就说你看你那天有没有出门呀，他就一口咬定我没有出门。但是后来呢，我们的流调队员就说那一天好像是北京下了第一场大雪，然后他就想，哦对，那天下了大雪我出去过一次。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他是在门口偶遇了另外一个人，突然间就是都联系找到了他的感染来源。 第一轮问完后，第二轮要通过各类监控、消费记录等复核行动轨迹。北京市疾控中心贾磊介绍，每个确诊患者都有几个到100多个不等的密切接触者，而流调的每一位侦探都要使出18般武艺， 最起码底线是要看一宿的录像。他去过一个地儿，就要看这一个地儿的从头到尾，这个人去哪儿接触谁了，距离是多远，跟谁一块坐电梯了，跟谁一块说话了，说话的时候戴没戴口罩，特别特别细。 目前本市已经形成了全链条分工明确、高效衔接的病例报告和调查流程。一旦发生疫情，疾控应急队伍将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核心流调信息，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这才有了我们的疫情常态化，有了他们的保护，我们才能生产生活。新的一年，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疫情能够早点过去，让大家的生活呢恢复正常。 希望我们能更全面的了解新冠病毒，通过药物和疫苗有效的阻断它的传播， 做好相应的保障工作，保证大家健康快乐的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是我们台记者韩萌啊，跟随着流调队伍走进了这群疾控人，真的让我们回顾了2021年这样感人的故事。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陈功，来自民建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南泥湾精神。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陷入极大困难。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进驻了作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南泥湾，响应中央自己动手生产自己的号召，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359旅克服重重困难，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南泥湾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南泥湾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主要精神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上下一致、共克时艰、争为先锋、勇于创造、勤俭节约、大公无私。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我们应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应密切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应进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好，下面进入百姓生活故事。刘超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一名退休人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有幸成为一名火炬手。13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身为火炬手的使命。从去年开始，他每天手握祥云火炬，奔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助力北京冬奥会，传播冬奥会的精神。下面呢，一起来听一听刘超英为您讲述《奥运连着我和你》，今天播出上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这是我的冠军之家收藏馆。 我看这边，这上面就有一个奥运会的一个标。 这边呢，就是我的一个倒计时牌。你看，今天是2021年12月10号，距离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还有56天。 这是您自己， 哎， 每天都会翻，是吗？ 每天都会翻一个。这些牌子呢，都是我跑的马拉松的一个参赛牌。这现在有120多块。那么我用这些牌子放在这上面，就意味着我是在跑向2022。 12月的一天，我走进了刘超英位于大兴区高米店附近的收藏工作室。一进门，他就热情地给我讲解了他各式各样的冬奥收藏品。刘超英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一名退休人员，同时也是一位奥运收藏爱好者。 13年前，他有幸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至今，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身为火炬手的使命。每天清晨，当太阳从东方刚刚升起的时候，63岁的他已经举着祥云火炬奔跑在北京的马路上了。 这是我每天拿着跑的这个祥云火炬， 能看出来了，已经有了一些。 对 呀、 啊，就说明你看他经历已经十三年了， 08年 7月2号，我在延安。 你是23号， 23号，对，23号火炬手啊，因为平时我的火炬都是放在这儿展示哈，这个给大家看呀啊，有时候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会拿着去。去年3月7号，这天呢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700天，我不是每天都跑吗？那么到700天这天的时候，我想要跑的有点特殊的意义，哎，有点增加的意义，哎，我一想到，我说我这火炬都放在这个我的这个柜子里边。我说何必我不拿着火炬也跑一跑，这样的为我这倒计时700天呢增加一点这个内涵。 嗯， 哎，于是我就拿着就跑了。哎，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哎，这一跑的话，我就觉得哎，既然这样的话，我何不天天都拿着这个跑呢？ 不仅是祥云火炬，刘超英还要拿着各届奥运会的火炬奔跑。他希望用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奥运文化，助力2022北京冬奥会。 我叫奥运火炬大全，我已经跑了32把了，就是历届的夏季奥运全部跑完了，冬季奥运会也跑了将近10把了，而且就跑这些这个历届火炬跑，我还有个特殊的跑的路线，比如说跑长街，穿过天安门，从那个国贸一直跑到供桌，再一个跑中轴线 啊， 中轴线从永定门一直跑到奥林匹克塔那儿， 就是一些地标性的 对， 现代的、古代的一些， 对，包括你看，我跑北京的，跑那个北大清华，我就要用脚步丈量北大清华。 随着刘超英的不停奔跑，他的身影和祥云火炬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越来越多的人被他吸引并加入其中。 哎，大家好！哎，今天是我们的第24站，是我们的祥云火炬和杜林冬奥会火炬啊，来完成我们的第24站。大家好，看一看，今天人特别的多，大家都要跟火炬、祥云火炬啊拿着照相啊，感受一下奥运火炬的光荣。 好， 丽萍啊，现在是直播，说两句啊。 大家好，我是竞争冠军王丽萍。 嗯， 我们一会儿将的火炬在奥森跑 10公里，对，十公里，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冬奥助力。 好，现在我们准备开始 出发。 这里边有马拉松达人，有火炬手，有时候也有孩子，他们大人带着小孩来。 我觉得您就举着这个火炬跑，就其实您就挺显眼的，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看？ 是，反正是在路上肯定有这种东西，有的你说有各种各样说法，也哎，你这火炬真的吗？又人有的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这个还有的有的还真有这样的，就我们跑当中跟着我们跑。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你看我每天都拿着火炬跑，我觉得如果做一个火炬手来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应该是优势吧。对吧？我不仅在火炬传递的时候去跑，我在平时我也跑，也在履行一个火炬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你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就是奥运精神吧，传播奥运文化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 刘超英现在每天依旧坚持为北京冬奥会倒计时，而他的倒计时牌不是死板的翻页纸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青春活力。 2019年，正好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孩子呢，他叫李一天，到我这儿来参加我这活动，我叫他冬奥倒计时小少年。其实我跟北京冬奥倒计时很早就开始倒计了，我应该说是全国最早给冬奥倒计的。 哪一天？ 什么时候呢？是2016年7月23号，因为这一天，距离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整整2022天。 哦，2022。 哎。立了个倒计牌以后啊，感觉每天就是固定的，不活。要找一个小孩子，他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他一天天就长大了。那么就想到了要找一个孩子来，每个礼拜到这打一次卡。一开始就是到这照相， 后来每次来的时候，这孩子还要带一件他的手工品， 都是跟奥运有关的， 都是跟冬奥有关的。 从2019年8月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这位冬奥倒计时小少年身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刚开始我以为奥运就是说是奥秘运动 啊、哦，原来只是觉得奥运是奥秘运动的简称是吗？ 嗯，实际上现在才知道奥运会其实就是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参加过这个活动之后呢，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储积起来的冬奥知识变充分了，而且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很多乐趣，那个了解知识的快乐，然后收集到一些收藏品的那种乐趣。 基本上到周末的时候，爸就是他就会跟人说，爸爸那个什么时候去打卡，周六还是周日什么的。包括特别是今年过生日，刚刚过过生日，我还给他买了一套奥运的冬奥会的纪念币和纪念钞，很高兴，他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 刘超英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火炬手的梦，如今由于疫情，这个梦想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既然当不了官方的火炬手，那就成为一名民间的火炬手， 就叫一个人的奥运文化火炬传递之旅。 嗯，怎么 什么意思呢？或者好叫吟诵100场。冬奥赋，这个赋啊是山东的一位作家叫王金岭先生创作的，加上标点符号是2022字。 他这个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一个 里面弄着是这样，他就是可以说把中外跟冬季运动的历史文化用那赋的文体形式把它揭示出来，而且特别是对北京这个双奥之城也给予了这个赞颂。 您现在实施了吗？这个 我已经吟诵了22场了。如果我吟诵这个，我吟诵100场，那一次一次一次吟诵，就好像要在火炬的传递一样。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赋吟诵一下， 你看听一听啊。 好的，好的。 常观世之体赛者，其具莫过奥运也。奥运之赛，会分夏冬。今之冬奥，借此念四：冬补中华。内设金章，是举旷典奥时，亦成贤主。夏冬双奥者，北京创首焉。 这次奔跑并不是刘超英奥运的起点，他和奥运的缘分要追溯到1990年的亚运会。当年亚运会的口号在刘超英的心中种下了种子，开启了他这30多年的奥运长跑。这之中他都经历了什么呢？明天的故事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是谁剪下了一片云彩，这场雪花朵朵盛开。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程强、赵以阳，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我们站在冰雪舞台，花香如起航，绽放精彩，翱翔吧，心敞开，燃烧。